飞翔。飞不长追熄灭的力量，越却最后痛在胸膛，忘却所有伤痛，抛弃前头的欧阳。我们冲向银河，那里是遍布的你，向你象征一切都毁灭了吗？还需等待期待重生的真相。 他们拢站在世界的所有自由。